朝鲜积极开展春季植树活动。国土环境保护省中央育苗场栽培了昌城落叶松和水杉等恢复山林工作所需的数十种2500万多棵树苗。慈江道比去年增产了3500多万棵树苗，咸镜北道各市郡的育苗场栽培了数百万棵壮苗。黄海北道开始春季植树活动以来，仅在近20天的时间里就栽种了3200多万棵树木，咸镜北道在一周时间里栽种了200万多棵树木。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同盟员从春季植树活动开始到目前为止，栽种664万多棵树木等取得了成就。全国各地正在大力推进春季植树工作。